老奶奶， 乖孩子，哎，你怎么才来呀？ 老奶 奶， 奶 奶等你老半天喽。 老奶奶，哎，您猜我给您带什么来了？ 南豆腐呗。 还有呢？ 还有啊。 您猜猜。 我猜，我猜不着。 猜不着啊，哎、老奶奶，您看 这孩 子。 孩子，这糖不还是你给奶奶送来的？ 老奶奶，还

刚才是严桂祥演唱的《寻冠娘》，最后请听赵世朴演唱的《占太平》。